池塘边一种树上，知了在深深叫的夏天，操场边的秋千上，只有蝴蝶停在上面，在拼命滴滴答答写个不停，等待着下课，等待着放学，等待游戏的童年。 福利社里什么都有，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。诸葛四郎和魔鬼党，到底谁抢了那支宝剑？ 睡觉以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，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。